午夜會高峰，煮酒論英雄。 光明頂， 陶傑、鮑偉聰。 因为这个特区政府有前科，这个前科是什么呢？就是国民教育的时候，他就推出一本国民教学的教师指引手册，里面高度推介所谓北京模式，又说是文明进步的代表。三年四年前就导致到一场反国教的学运。 死死气为叫无奈收返化整为零，在其他那里继续渗透，那另一回事。这个前科去显示，当时他用200多万去关照一位外国的学者去写这个叫做国民教育的教师指引手册，你一看经不起时间考验，是得啖笑。如果你听了那阵时 特区政府之笛去推行国民教育，你就死了。为什么？不用说多，这个叫天津大爆炸。在大爆炸第二日，请你上现在有习近平势力支持的大陆多维网去看一篇多维的评论，去将这个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铲到一文不值。 话这种中国的经济发展GDP是用中国的人命血肉模糊咁堆砌嘅，系嘛？喂，你嗰阵时你读咗特区政府嗰个叫国民教育嘅指引咩？北京模式可以向外输出啊，外边可以借鉴啊，咁你就知道老陈，原来外国有习近平势力做后台嘅多维啊。 喺天津大爆炸之后嘅一日，发表嗰篇社论，系将整个北京经济模式全盘否定。而家喺网嗰度仲有噶，我希望佢未铲啊，系嘛？嗰种咧空气污染、食物毒化、中国模式搞到咧，嗰啲高官将啲仔女同财产移晒过去，呢个美国。 你呢个咁嘅中国模式话超然进步，结果搞到雪梨、多伦多、伦敦、纽约、罗省嗰啲地产啊，系价格无限上升。月子中心，大肚婆有钱就可以生仔，同埋身家有1000万以上嘅中国所谓中产阶级，有70%系已经或正在或好想办理移民。 去美国、加拿大或者澳洲或者欧洲，我唔知。喂，咁样嘅话，你点样？你仲夹硬将呢个叫中国模式系当系全球最高，系可以咧向外输出？你以前呢种咁嘅判断力，用翻嚟去编所谓嘅中国历史嘅教科书，所以不如你就唔好恢复啦。